这天。 I'm not afraid to

给你自由过了火，

周杰伦，耳朵靠过来一点，我跟你说个秘密哦，那就是已经是下午两点喽。 速度，高度， Apple's growing like a weed。 引领， 带你扬帆起。